更安心。 我是东城工商局幸福大街工商所干部孙连进，平安北京就是要坚决打击假冒伪劣产品，让老百姓买得放心，用得舒心。 我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 家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前两天呢，我看了一部动画片，说的是这个虎王和狮王在酒吧喝酒，那个他们怎么凑一块儿去了，也不是喝到最后啊，竟抱头痛哭起来。这时候有一狐狸，就是那个服务员，哎，走过来问了：“两位大哥，为什么如此伤心呢？”这狮王啊，拍拍狐狸的肩膀，指着这个虎王说：“ 他们家有个母老虎，我们家有个河东狮，兄弟，你说这日子可怎么过呀？” 听到这儿啊，嘿，这狐狸没想到也哭了，特委屈地说：“两位大哥，你们都不容易，我也不容易啊，我们家那个狐狸精也不省心呐。”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这动画片告诉咱们啊，男人真是很累的，很辛苦，人家也都能感受得到，是不是？那都是对妻子无微不至的爱。不过呢，男人很累这句话，小何现在肯定是有共鸣有同感。不信您听听他跟佳佳是怎么说的。 得，我先不说我了，先啊跟你举点我们同事的例子吧。 行，你说谁吧。 先说那小刘吧，他那媳妇儿从来都不做家务，洗衣服做饭搞卫生全都是人小刘一个人的事儿。在小刘生日那天，他那媳妇儿跟他说：“你今天啊不用洗碗了。” 你看，人媳妇儿还是从心里体贴小刘的。 那天还美的这小刘不知道说什么，这半天才说出一句：“真是太好了，谢谢你帮忙。”结果小刘他媳妇儿一听这话就火了。 哟，这怎么了？ 小刘他媳妇儿说：“谁说我帮你了？谁说了？我是让你留着明天再洗。” 嗨，连我都理解错了。 哼，理解错了吧？再给你说说小吴。那天啊，他刚到家就发现家里新添了一台洗碗机。 那肯定是他媳妇儿买的吧？ 没错，他媳妇儿还说：“亲爱的，你可要好好学一下洗碗机的用法。”没想到小吴一口就给回绝了。 哟，这是为什么呀？ 小吴说了，他自从学会了洗衣机的用法以后，就已经觉得够麻烦的了。 听小何说完这些，真觉得他的那些朋友啊，都是家里勤劳的丈夫。以前人们把这个全职照顾家庭、不上外边工作的妇女称为家庭妇女，最近这几年呢，也出现了一个新词儿，叫家庭主男。那么这个家庭主男平常在家里边都干什么呢？是不是也是很辛苦呢？下边一块来听听潘长江、杜宁林表演的小品《5001夜》。 这当领导的，在家安排工作，哪方面没安排明白，都得出纰漏。哎呀，真难呐！谢谢我给你的爱，天还没亮我就起来。谢谢你给我的温柔，你走我就去抱枕头。多少次我回回头看看，这么快就下班了。我说你这跑的也太快了点吧，你不可迟到了，你别用那种眼神看我，是不是迟到了？领导开不，你这有一步。亲爱的，说是不是有坏人劫你？别害怕，有老公呢，我去揍他。站住！ 你揍他？今儿个我先揍你。 哎，你凭什么揍我呀？你干什么？你干啥呀？你我给你放这儿了啊！你干啥呀？你拿那干啥？你干啥玩意儿？你 说 你说你今儿个都干了什么缺德的事儿了？ 我什么缺德事也没干。 还敢顶嘴？ 那那你干啥？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 哎！你出来！ 不出去！ 你出来不出来？ 说不出去就不出去，你能把我咋地？ 你那个老爷们儿，你钻到床底下，你算什么本事？ 有钱难买我乐意，床底下凉快。我就不明白，今儿个我也没招你，也没惹你，你凭什么冲我发这么大的脾气？ 我问你，你说今儿个是礼拜几？ 礼拜六。 礼拜六？你明明知道我今儿个第一回接大礼拜，你就这么折腾我？ 什么？这不是忙迷糊了吗？这不是？ 你成心不想让我睡这个早觉。 行了，可你没睡一个早觉就值得你这样哭天抹泪的？同志，你想一想，咱俩结婚15年了，加在一块是5001个夜晚，我天天为你值早班，我睡过一个早觉吗？ 出来呀，那底下多凉啊。15年了，我上班从来就没有迟到过一次，我连一分钟都没有迟到过，多不容易啊。听我说话的吗？ 听呢，多不容易呀。 我不是说我不容易，我是说你。15年了，你为了我起早贪黑担惊受怕，15年你就从来没有睡过一个囫囵的觉。别人都说我是个好司机，可我不是个好妻子，我撒娇任性得理不让人，可这么多年你都忍了忍了。我知道你那是让着我，你是怕我分心，怕我开车在路上出事儿。我晚回来一会儿，你在家里都坐立不安的，我在车上的每一分钟都牵着你的心。其实说句心里话，看着别人大把大把的挣钱，我也想也眼热，可是当我握着方向盘拉着那些为了工作忙忙碌碌上下班的人们，我就觉得我活得特踏实。我想这就是缘分吧，你说呢？你太累了，这是大礼拜，你想吃什么我去做。 想睡觉。 行，那就去睡觉。 嗯。别想了，就是大礼拜没本。 甜蜜浪漫的是爱的回忆， 温馨感人的是家的气息， 酸甜苦辣的是生活的滋味， 让你在欢歌笑语中享受生活，领悟人生。快乐合家欢， 快乐合家欢，开心乐无边。我是韩健。昨儿个我们同事跟我借钱，我这拿钱包啊，一不留神把一个超市的购物小票给掉出来了。这同事看了看问我，哎，这果冻给谁买的呀？我说是给我爱人呢。哦，那话梅给谁买的呀？还是给我爱人呢。哎，他倒不耐烦了，最后问我一句，那得给自个儿买什么了？我非常平静地告诉他，我买单。 你看我是不是也算一位很累很辛苦的男人呢？刚才小何和佳佳说了同事的情况啊，现在谈到他自个儿了。 哎，老婆，你还记得上周五发生那事儿吗？ 上周五记不住了。 嘿，您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那工资的事儿你忘了？ 哦，对对对对对对，那天是因为工资卡的问题跟你发生点小争吵。 小争吵？人隔壁老杜都听见了。第二天啊，我们俩碰巧在银行遇见了，人家老杜小声地问我，昨晚上你被媳妇骂了，这声音可真够大的啊。 你怎么说的呀？说实话了。 我是个要面子的人啊，怎么能这么说呢？我呀就说，哎，你听错了，那是我们家那猫不听话，我媳妇啊在那训猫呢。 嗯，还真有你的哈。 这老杜听了感慨地说呀，真是可怜的猫啊，这我听见你媳妇命令他上交工资卡。后来啊，老杜问我，你猜啊，我领到工资以后怎么办？ 人家领到工资咱俩哪知道啊。 哎，我就试探着问了，您是交给老婆吗？结果老杜说了，哪能直接给呀，我都是转存到另一张卡里的，然后啊把新卡交给老婆。 嘿，这不和直接交出去一样吗？我曾经偷着问过一些关系还不错的朋友，他们都跟我说呀，有个属于自己的小金库啊，那是很有必要的。不过到现在我也没怎么干。有这样一位丈夫，他平常兜里啊比脸上还干净，却让他妻子认为有了小金库，这怎么回事呢？下边一块来听听唐秀明、陈龙表演的小品《口袋里的秘密》。 老婆，我上班了。 哎呦，听见了，听见了， 这是我老婆。 下了班早点回家 哦， 别在街上闲逛 哦。 红灯停，绿灯行，交通规则要记清 哦。 懂礼貌，讲文明，团结友善，别骗人 哦。 走吧。 哎，老婆，我上班了哦。 走啊。 你还没给交通费呢。 交通费？哎呀，交通费，去两块，回两块，别亏了自己。能做冷巴做冷巴，能打的就打的。 四块钱打的，还做冷巴都不？ 你嘟囔什么呢？ 啊，我说你真大方。老婆，拜拜。 拜拜。 拜拜。 哎呦，我说你家有病啊！ 你还没给早餐费呢。 哎呦，瞧我这都忙糊涂了，早餐费，哎呦，给你。 两个馒头一碗稀饭，正好两块。 别看只有两块，你也要经常变变花样，别老是馒头稀饭的，容易养成偏食的毛病。 那还不都是你培养的？ 哎，等等，你身上除了交通费、早餐费，还有别的钱吗？ 你早就对我实行了严格的计划经济，我能有其他的钱吗？ 真的没有？ 有也不告诉你。 啊？ 哦，哎，有一定告诉你。 可据我所知，你最近刚领了一笔稿费。 你怎么知道的？ 不对你实行严格的监督机制，你不早腐败了？ 哎呦， 记住，老婆就是家里的纪委书记，拿出来呀。 给我上交，书记。 好啊，你还真有小金库。 没有没有，这绝对是第一次。没听人说吗，贤内助贤内助，还不如有个小金库。 你说什么？ 贤内助贤内助，不如有个小金库啊。 分居，分居，我要跟你分居。 我说错了，是小金库，小金库，不如有个贤内助。 我这都是为了你好，你没听人家说吗，男人有了小金库，砰，等于抱着个炸药库。 哇，这比恐怖分子还恐怖啊。 嗯， 对了，你经常谆谆教导我说，身上钱少平安可保，身上钱多招灾惹祸。 你明白这个道理就好。 哦， 这样吧，这十块钱呢你放在身上留作备用。 哦， 遇见个朋友老乡的咱也大方点儿。 对，大方点， 能上酒楼上酒楼，能吃海鲜吃海鲜。 对，吃海鲜啊，十块钱也能上酒楼吃海鲜。 不能吃一斤，咱就吃一两。海鲜海鲜，不就尝个鲜吗？ 我不要吃海鲜。 那你要吃什么？ 我要吃海水。 啊？ 反正海水最实惠，连盐都不用放。老婆，你也太 抠了是不是？ 你不抠，我知道，你这都是为了挽救我。 你要明白我的心，身上没钱，小偷都嫌； 身上有钱，小姐上前。 美的你呀、啊，快走吧！ 哦， 哎，等等！ 哎呦，又怎么了？ 把钱放好啊！ 哦， 别再接了！哎呦，我说你抽烟呢？ 老婆，红军1927年就规定不许收俘虏口袋。 你是俘虏啊？ 我是葫芦，冰糖葫芦。 这鼓鼓囊囊的是什么？是刚发的奖金吧？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 你呀， 感谢老婆再一次挽救了我。 你呀，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快走吧，真的要迟到了。 做女人难，做男人更难。 存折，他的10000块，他哪来这么多钱呢？又取走了5000，他把这钱花哪儿去了？哎呀，我这家里红旗没倒，他在外面又敢彩旗飘飘。哎呀，我过去还挺自豪的，我总说10个男人9个花，1个不花就是他。现在看来，他也花上了。好啊，等你回来，看我怎么收拾你！哼！ 哎呀，我的裤子呢？我的存折！哎呀，裤子，存折！ 嗨！ 刚才我那条裤子呢？ 我扔到洗衣机里洗了。 你有没有摸摸口袋？ 没有啊。 你不是喜欢摸摸口袋的吗？ 你不是说红军从1927年起就不让摸俘虏的口袋了吗？ 完了，哦，洗衣机在那边。 站住！ 哎呦，我站不住，馒头吃多了，缺钙。 你找那条裤子干什么？ 我那条裤子里有。 裤子里有？ 有裤。 裤子里有裤？ 啊，对，有小。 小。 小底裤。 小底裤。小金裤，是不是？ 是，不是。 哎呦，不是就好。你那条裤子让我扔在洗衣机里，用水一泡，马达一开，就看你那条裤子在那水里呀，翻过来，翻过去，翻过去又翻过来，然后从那水底下，呼，冒起了一团纸。 那团纸呢？ 泡了个稀巴烂。 稀巴烂呢？ 让我扔在便池里，用水一冲，哗。冲跑了！ 哎呦，你怎么不再挽救我一次啊？ 哎呀，什么纸啊，那么紧张？ 哎呀，那不是普通的一团纸啊，那是价值万元的一团纸啊！ 你可别吓我，什么纸价值万元？ 那是我的一本存折，里面存了10000块钱。 说，你哪来这么多钱？ 那是我存了整整3年的稿费。3年来，我写稿退稿。退稿写稿，稿纸堆成了山，墨水流成了河。我流不完的心酸泪，说不完的创作苦。好不容易存了10000块钱，哗，给你搅烂了，哗，给你冲走了，哗，3年的心血白费了。 自作自受，谁让你偷偷存钱了？哎，对了，我不是给了你备用金吗？ 还说呢，上次我动了备用金，买了一盒口香糖，晚上回来向你报账，你是左盘问右盘问，愣说我跟哪个漂亮女子幽会，要保持口腔的清洁爽口。 那不是提醒你时刻要绷紧反腐败这根弦吗？ 我不想腐败，我只想买台电脑。 买电脑？ 对。 那你怎么不早说啊？ 我早就向你请示了，可是你不同意啊。 啊？ 你说，放着聪明的人脑不用，干什么要用电脑？人脑多好啊，既省钱还不费电。哼，我想把钱攒够了，来个先斩后奏。 老公，你看。 啊，存折。 嗯， 我的。 嗯。 哎呀，老婆，没有稀里哗啦存折啊，太好了。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慢着，你刚才说的都是真话。 明明白白，我的心。 那好，我问问你。 哦。 你这存折上存了10000块， 哦， 又取走了5000， 哦， 干什么去了？ 哦 哦 哦 哦哦！你给我说清楚。 你别问了。 你心虚了。 我怕你伤心。 我不伤心。 我怕你顶不住。 我什么都顶得住。 我把它寄给了一个 女人，对不对？ 对。 是谁？ 你妈。 我妈？那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你妈打电话来说，你爸生病住院了。我怕你担心，就没敢告诉你，悄悄给妈寄了5000块钱。 什么？我爸住院了？ 啊，后来又出院了。 啊， 后来又住院了。 啊， 又出院了。 哎呀， 再后来。 哎呀，他到底是住院了还是出院了？ 那再后来，他就没了。 没了。 哎呀，你怎么哭了？你怎么？停！没事了， 老公啊，你真好。哦， 哼，电脑都买不成了。 你真要买电脑？ 那是我的梦中情人。 那好，我们现在就去。 哎，刚刚买了房子，家里都没钱了。 我这有啊。 啊，老婆，你也有私房钱？哎呦，你瞒着我，我瞒着你，这日子还怎么过呀？ 哎呦，夫妻之间都不能相互信任，那对别人还怎么讲诚信哦？ 哎呦，不说不知道。 哎呦，一说就心跳啊。 对，撤掉小金库， 我们就会有爱的大金库。 嗯， 我们现在就去 买 电脑。 刚才您听到的这是唐秀明、陈龙表演的小品《口袋里的秘密》。小何和佳佳的事儿啊，后来让老何知道了，就对小何他们说了，这些辛苦啊都不算什么，以前你妈还在的时候我也是这样，不过现在那不就好多了吗？听到这儿啊，小何来了一句，啊，爸，咱们是一家人，要同吃苦共患难，这么着吧，我们一块儿给您找个后老伴儿怎么样啊？好了，关于小何家的故事啊，今儿咱们就先听到这儿。最后呢，为您送上一首姜育恒演唱的《男人的心也会痛》。这里是快乐合家欢，主持人韩健，代表编辑小新，制作吴博，感谢您的收听，回见。 长夜将近，黎明不醒，寂寞总是如影随形。你不信我的真心，爱得深，伤得更深。往事究竟问世不问，点亮了灯，心还是冷。你占据我的灵魂，就算痛也只能忍。你说对明天有恐惧，害怕拥有的会失去。我的爱恨都在你手里，你还有什么好怀疑？也要永远，却忘了男人的心也会痛。你的爱却不留痕迹，让我